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王静，今年20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次我高三毕业时的兼职经历。那是唯一一个长达70天的暑假吧，然后在家很无聊，我就去找了一份兼职。这份兼职工作是卖手机的。当时我男朋友也跟他一个好朋友在另一个地方上班，他们的工作是在饭店干杂工，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工作完之后毁了自己的一双鞋两条裤子，但是他们的工资不足够他们来买这些东西。同时吧，我也感受到了我男朋友的爱，因为他们工作本来就很辛苦，每天中午就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吧，他都放弃这个休息时间然后来找我。我们离得很远很远，他就每天坐公交或者走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走来然后来看我，而我呢在店里又是吹空调又是干嘛的。所以这次兼职让我收获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深刻，它算是我的一次成长吧。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你是否痛彻心扉却被人遗忘？你是否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啊。像北京却无家可归，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对自己撒了一把野？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放慢脚步，包裹着初衷，带上我的全部。许多的迷茫等着我去领悟， 才是一种满足。 5:06，各位已经下班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在 FM982还有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怡，我还没有习惯把话筒转过来。 就是你平时就是当 DJ 的时候，就是是这样的，是喊麦的状态是吗？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 哎，节目叫什么来着？大家一起唱。就是你看过那个就是国产的动画片叫《我为歌狂》吗？ 看到过，看到过。它就有个 slogan， 还是一个封面图片，就是这样子的。 是流川枫叫 流川 天歌，楚天歌。是这样唱歌是不是？ 其实你不觉得这样有这种造型，其实还是很有这个吸睛的效果的。 对， 但实际上对于咱们这样一个麦克风来说，在左在侧在前在后都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就是它的指向性还是挺比较标准，如果你放到旁边的话，可能声音就会相对稍微差一点。 因为这个防风罩的这个缘故看不出来，但如果是那种立体性的麦克风，就是侧面正面都无所谓，都可以了。 对，那么想要看一看我们超炫的直播间，还有我们今天在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当中要来跟您讲到的是儿童推车评测的那些事的话，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全新大升级，现在的名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嗯，一定要搜索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还可以在今天直播当中看到袁一的道袍袖子。 哎，我刚刚一个同事评价我今天的衣服。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今天现场的几位朋友介绍一下，在我们表演圈两位，他们两个已经 等不及了哈，等不及了，来欢迎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郝婶儿。 大家好，我是小雨。 哎，一会儿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我们把那个表演区的两位嘉宾的名字写上哈。然后那这样吧，请亲爱的各位，给你们每人一次机会评价一下我今天这个袖子的造型。 我特别想给他唱一首歌，就是唱一首黄龄的。 反正有大把时光， 就这个袖子一定要是这样起起伏伏，才能把这个幅度给打开。 好，这是你的评价。那你们两个呢？ 我觉得很好看呀，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荷叶边嘛，荷叶袖非常好看， 喇叭袖加荷叶边是吗？ 我送你三个字吧，惊鸿舞。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他们两个都在这个电脑的缝隙看到了我狠毒的眼神，知道吧？不敢说什么不好听的。我刚来直播之前，我的 不像我对的是袁一的后脑勺，所以我说什么都无所谓，对不对？ 我那个同事说你今天的造型很像是碱性土壤里开放出的牵牛花，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那酸性土壤什么样？ 酸性看来是稀盐。” 他说：“酸性土壤可能会更粉一些。”好，你们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的所有跟童车测评相关的东西都是我们亲力亲为亲手去完成的。 对，没错。 而且我们现场今天几位都是辣妈酷爸的代表， 等于说都遭遇过或者都经历过去使用这个车子的一些 bug 的之处。 对，如果您在挑选童车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困惑，或者有一些小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随时跟我们互动。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好，先来看的第一条呢是关于宝宝的辅食。基本上我们每次在周三的就是辣妈正传里面都会跟大家讲到一些怎么去给宝宝做辅食啊，然后比较简单易操作的一些方式。 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些视频的剪辑和播出之后，我觉得对于一些不太上手的准妈妈来说，他们应该有一个特别有一个跃跃欲试的心态和想法，想去直接去操作一下。 今天直播间咱们四位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我和小雨的孩子大概是差3个月。 对，差不多大，其实 就已经吃辅食了。 你和小雨的孩子差3个月。哈 哈，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们两个的孩子差 但我们不是 CP 了，好吧。然后陈浩 的孩子和代役的孩子分别是两个孩子，分别是他们和别人生的两个孩子，这样说可以吗？ 好乱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进入到吃辅食的阶段。 你们两家的孩子是差几个月？ 我不知道，我是十月中旬吧。 你是十月中旬生的是吗？ 哦，我的孩子 我们相差不到，我们相差不到两个月， 你们的孩子相差不到两个月、 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有一半的孩子是可以吃辅食了、另外有一半小朋友还处在喝奶的状态下。 对， 那所以呢，接下来的第一条关于宝宝辅食的一个测评，一种点心叫做野菜小饼干，我觉得还是很有借鉴的意义的。 我很想吃啊， 宝宝的辅食其实很多还蛮好吃的， 对，感觉非常健康。 有吗？就是说实话，我现在对这个东西有一种抵触情绪，就是觉得糊糊状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那不就是粥吗？ 他们有很多小零食之类的，他们可能会经常偷吃孩子的零食。 你会吃果泥吗？ 会呀、 会呀、很好吃呀。 我也不会，你看我跟陈浩的感觉是我们绝对不会碰那个东西。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很好吃，就是宝宝的辅食又低盐又无糖又低酱油，很健康。 低盐无糖有什么好吃的？ 关键就是因为它低盐无糖，所以它为了去吊起孩子的胃口，它会把它做得很鲜。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啊、又健康， 原汁原味， 对，然后同时又是有味道的。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野菜小饼干的测评，看一看市面上都有哪些小饼干是可以让我们放心去购买和使用的。 宝宝的一个饼干辅食，然后英文名叫什么呢？ 金币斯，好像苏币斯啊，简直。 好，然后它是六个月以上宝宝吃的一个饼干，然后大家看它的封面非常的古里花销。 把你胡烧好吗？ 很有过年的气氛。 代替人祝大家春节快乐。 我怕初一的鞭炮声太响，来不及祝福。好好，收， 再见吧。 六包， 六包，六包。 哎，其实我看图片都没什么区别。 对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耶。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那我这个口味怎么看呢？随便了。这个东西啊、可能每一包里面都有六种蔬菜的成分，然后每一包都一样。 像不？ 有一种那种以前吃那种薄的那种葱饼啊，就是那种有点饼干是薄的葱饼味道， 是有点，是有点。 对啊，我觉得还蛮香的。它这个很薄，你一掰可能就算一掰一下。我们开始吃吧，你先选一个动物吃。 你要哥哥，我是狗的。 所以你是单身狗吗？是吧？ 那很脆耶， 很脆。然后这样的话很容易咬嘛，我觉得这样宝宝不会，应该不会噎到。然后吃的时候其实不会很甜，不会很甜的话对宝宝的牙齿其实也是好的。 所以它不像其他饼干那样有很多那种小颗粒。 好吃啊，我都挺好吃的呀，比旺仔小馒头好吃了。旺仔小馒头莫名的躺枪了，关我什么事？然后呢，我发现每一个形状上面都有一个英文词，比如说这个，我问你给我念一下。 cat， 看的是什么？猫。 猫。 所以这个就是猫的一个形状了。然后这个呢 ，dog， 多个。 然后这个是老鼠嘛 ，mouse， 多一个牛。好了。 我觉得你英文好棒哦，羡慕。 几个线，上面的应该是有番茄、胡萝卜，番茄、胡萝卜的维生素，第一个维生素 A 很高，你没看到了呀、 你看不懂呀？ 你看不懂呀？ 吃起来味道是不一样的，跟刚刚那个味道 一模一样。 对啊，所以这个包是一样的味道，然后里面都有一样的。 它应该是它一块饼干里面含有六种野菜。 好了，我们做个总结了。 然后这个月以上的宝宝， 对，是六个月以上宝宝吃的。然后我们刚刚吃的，第一它很薄，第二它很脆，然后又不是很甜，这一点对宝宝的牙齿、宝宝的健康来说是很好的。然后一点是小麦的味道也很香，刚又闻到那种感觉，一种葱油饼的味道，其实应该是野菜的味道，就是蔬菜的味道。它一个整个的营养成分里面，它的钙质、它的纤维素都已经占了比较高的比例，所以对宝宝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也来说的话，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可以寄给宝宝当零食用，又可以。让宝宝当学习做一个亲子的互动啊，增进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饼干的测评里面其实说到几个关键点，我觉得是值得辣妈酷爸们来借鉴一下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类似饼干状的一些小零食，宝宝开始长牙的时候会用一些类似磨牙棒的东西，长得也很像饼干，来磨他的牙床，他很痒很想咬东西。如果你不想让他嘬手咬手的话，可能就得买一些磨牙的东西。但是呢，在某些大数据的调查当中发现，饼干这样一种零食其实比糖本身更容易造成孩子的龋齿。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饼干 就咱们成年人也吃过嘛，它会粘在你的牙齿上。 哦，就是它最后咀嚼完之后会有一些渣子的东西会糊在牙床附近， 牙齿上， 牙齿上， 然后如果刷不干净的话，它 其实就跟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刷牙刷不好会留下一些结石和一些固体字的这个一样的， 原因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刚刚测评里面也讲到，在给小宝宝挑这样的零食的时候，最好要去挑一些没有那么黏的饼干，要脆一点、薄一点，因为如果太厚呢，就会噎到它。我见过我身边有那种跟我们家 Matthew 差不多大的宝宝，他的唾液含量比普通的孩子要少一些，他每次一吃饼干就会干呕，然后会顺带把上一顿饭一块吐出来， 对，会卡住。我也见过这种情况， 是吧？有这样的宝宝。 之前我女儿偶尔在她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大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吃了一个饼干，然后卡住了之后，把上一顿奶呀、饭呀全部都吐了，很可怕。 对，所以在买这样的零食的时候，就是辣妈酷爸们一定要切记，不要说凭着自己的喜好，但你可以替他去尝一下各种味道，包括这个口感。但是呢，你一定要先去尝试一下你们家的孩子能不能吃这样的类型的零食， 或者他第一次吃的时候要全程观看他吃的效果顺不顺利。 对，很费心吧。 还有妈妈又有一个多的技能，就是要陪着孩子吃饼干，并且看他吃的很顺利，吃完吃的没有呕吐才可以。 当然，所以你们两家的孩子现在还在喂母乳，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那会儿我奶很多，就是宝宝喝不下的奶，我就会 来招了他， 我自己不喝，我就会给爸爸喝。 爸爸会喝吗？ 爸爸就是强忍着，就干过几次。总想问浩神有经过这样的状态吗？ 爸爸会喝， 爸爸必须要喝，对不对？ 爸爸喝， 所以爸爸现在养的这么重， 因为爸爸一开始想，我就说了你一句，你现在找了好几句了。这个一开始啊，就是我太太在打奶的时候，打出来之后我就 开奶， 我就有兴趣。 什么叫打奶？什么叫打奶？ 把它打出来吗？ 挤奶 就泵奶泵出来吗？ 对对，吸奶器。因为他想， 妈呀，每家都有一个就专用的动词：泵奶、打奶、开奶、挤奶。OK， 反正是一个意思。 对，挤可能是稍微用点劲儿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喝。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丝丝的甜味儿。 哎，对的， 对啊，你也尝过是吧？ 我们当然都会好奇的尝一下。 等到后来，再到现在这个情况下啊，再开始去品尝的话，就真的是 难以下咽。 是的， 因为刚开始是初乳呢，各种氨基酸这样的微量元素会比较多一些。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妈妈的奶，它的脂肪含量会更多一些，所以腥味可能会更重。 而且可能随着妈妈开始不太忌口了之后，各种味道就全混入到奶里边了，对不对？ 这样很好，让宝宝提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千的各种味道。 是，那倒是。 潮流风向标，我们一直在说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有奶奶带孩子这样的一种概念。当然我们是一个就是广泛的这样宏观上去讲哈。那么各位请问有没有听说过爷爷教孩子？ 没有听说过。 那你们想不想见识一下爷爷教孩子是什么样？ 非常好啊，很想看看。 Come on some video。 不拆顺子，你就不拆，不一不锤子，七尾锤，七尾锤，锤子。 坐， 马虎， 到了，麻 将， 玩， 蚂蚱， 疯子， 王八， 燕子。麻蛇的 燕巴哥，还有王， 菠菜，菠菜， 菠菜，燕巴活儿， 菠菜，孙子，菠菜，学长。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的爸爸就在这么样的带孩子，就只不过口音没有这么严重而已。小耗子上灯台呀。碰到了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会说家乡话，就是我爸爸是安徽人，他会说那么一点点掺杂着家乡话的方式来教孩子。就是我也很担心将来孩子听到第一个比如说一些动词或者一些名词，他会不会真的是蹦出那么一个乡音出来。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乡音这个事情是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就是 地方话是有它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和特色在里面的、嗯、但是呢就是爸妈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应该张口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流利的普通话才会比较好、嗯、但是就是孩子的适应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嗯、所以你可以多种语言的教学、嗯、你看安徽话普通话对北京话包括我们家孩子还可以学我的无锡话再加上英语对吧 我特别期待有一天马修会把无锡英语普通话还有北京腔融在一起 很厉害哟 非常 棒的小孩子 对关键英语里面你还可以分什么 London pronunciation、还有 American pronunciation Australian pronunciation 所以在汉语里面就有北京腔普通话 都是会有一些 口音对吧还有顺义口音没准 袁英有没有想过刚才如果是咱们能看着视频的知道是这个爷爷在教孙子、嗯、如果是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嗯、他可能会觉得是两个婴儿在说话因为都说不清楚 还好吧这 爷爷的声音还是有沧桑感 老成一些 明显的小孩子还是很稚嫩的声音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一起加入要音视频同步来收看和收听你那个效果你那个五官的状态才可以完全打开、嗯、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就是理解同时呢在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活力982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潮流风向标这成年人可能爸爸对于豪车啊这个车辆这一方面会比较感兴趣一些、嗯、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的爸爸是不是会给孩子买一些儿童的玩具车 因为我们家现在孩子比较小所以爸爸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角色转换他还没有想说哎，我应该不断的给他一些我喜欢让他玩的玩具、嗯、还没有因为还只是纯就是停留在说哎，逗一逗拿自个儿手啊拿自个儿脸呀、啊、去逗一逗他这一个、嗯、一个阶段 浩婶呢想过要给孩子买一台什么样的儿童玩具车吗 别人送过一个就是、嗯、当然还没有打开因为他现在还用不了、嗯、应该是类似于这种儿童小自行车那种推的可以骑的那种车、啊、现在就是那样小轿车的这种模型暂时还没有买过 好接下来这个不是模型是真的小朋友可以开的儿童电动玩具车看一看什么是豪车羡慕吧 对我觉得哎呀 呀，那让他们俩先发表一下感言。 是这样的，我刚刚看那个车，整个人已经被这个炫酷到了设计， 但是 你很想上车， 我很想上车，可是没有地方让我上车呀。他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副驾驶呢？ 应该要有副驾驶一起陪同拉风，是不是？因为就整个都做成敞篷的设计，不管是 G Class 还是各种型号的 Cooper， AMG 的包围，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孩子体会到说自己开车有像父母开车那么炫酷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来来来，我拉上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的小女朋友小男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 确实需要一个副驾驶的位置。 其实像这样的儿童的电动玩具车啊，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是小朋友自己在开，其实通常他也都会带一个远程的遥控的系统，因为这样的车速呢，其实做成这样，有的车可能能达到20迈或甚至40迈， 就很快了也。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会存在危险了， 对， 我觉得， 所以一定要需要有家长的远程的遥控在手里面，能够及时的刹车控制它的车速。 但好在刚才我看那个车，它的轮胎设计是往外撇的，这样更保证车的稳定性嘛， 就不会像某些车一样急 会侧翻啊。 这样转弯的话，就即使是刚才我们说的20迈的速度转弯，它也不会翻。包括那个 G 系列啊，我刚才看了什么 S 系列、C 系列、G 系列都有啊，都是一个系列的。确实是好车，我就想买这个车是不是不用摇号？ 它可能属于电动车范畴， 啊、对对， 那更需要让研究 摇号， 那更要让设计者给大人们拉个位置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像小雨这样的就必须得给他找一个位置。 好了，潮流风向标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赶紧进入到辣麦正传的正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稍事休息一小小小段的广告，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辣妈正传的母婴的环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我们欢迎一下还有陈浩以及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说童车的测评，我们前期呢准备了很多的素材，然后去到了找了好多的市面上辣妈酷爸们现在比较认可的热门的一些品牌，不同的车型进行了一个评测。到底你们在选择儿童推车这个产物的时候，你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或者说你们一开始会怎么样去挑，或者你还在纠结的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我们的测评结果。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当然节目不能白看也不能白听，我们今天是有礼物要送出的。 留在手机里是吗？ 对，在手机里。我要看一下口播语你知道吧，不然念错了金主爸爸会不高兴。本节目在辣妈正传当中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的话，可以有机会获得的是蓝旗亲子游泳馆提供的价值580元的蓝旗亲子游泳体验券一张。获得的方式很简单，您现在在手机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可以免费的在商城当中去秒杀这个价值580块钱的游泳券。 秒杀的话是花钱的吗？ 免费秒杀。 免费秒杀，那他赶紧抓紧机会吧。 今天一共有2个名额，另外的2个名额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提供的试听课，价值380块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抽取到的是面对北京财富中心店的试听课，也是2个名额，依然也是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进去免费秒杀就可以啦。 好的。 好，说到童车的挑选，我先要问问今天在场的几位，大家都有童车对不对？ 都有啊， 都有， 都有童车，不是自己的 啊，不是你自己用的， 对，是给孩子用的吗？ 对、啊、 给孩子用的，对、 啊，对 嗯、有有有。 当时买的时候，你们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选择的？我先听酷爸的吧，先听浩神的。 当时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要不要买高景观车？ 嗯，对，你一直问我， 对，一直问你， 我给你的答案是要啊，然后你没有听我的。 是的。 后来你为什么就又没有买呢？ 因为当时想的是冬天孩子他不太经常会把它带出去，然后呢想的就是直接就买一个类似于那种普通的车就 OK 了，然后 就是想一劳永逸，然后刚生出来的时候呢正好天快凉了， 对对， 也没有什么机会出门，那我就直接买一个当他长大一点夏天可以用的， 就散车了呗。 对，折叠式的， 折叠式的车了， 因为方便带到车上去嘛。 我们来看一看浩神家的车，就是这一台。 哦，看起来也还好， 也还挺流行的一款车、它折叠起来比较轻便， 而且相对来说它的就是感觉靠地面更近一些，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没有那么高。 要跟大家先来分一下类啊，儿童推车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童车或者叫婴儿推车，基本上分成2大类。一个就是浩神刚刚讲到的高景观车，这类车呢它离地面的距离相对要高一些，但是目前行业当中没有对于高景观车高度 的一个标准， 嗯， 也没有数据支撑说这个高度对于孩子避开汽车尾气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哦， 没有必然的联系， 嗯， 所以这一类车通常叫做功能型推车， 嗯， 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浩哲他们家买的这个便携式推车， 嗯， 或者也叫折叠式推车， 主要是两大类，功能型和便携式的。 对对对对，那小雨呢？你当时选购童车的标准是什么？ 啊，当时我们在挑选童车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可以比较轻便，就是可以折叠式，然后带出门的时候会很方便。 嗯， 对，考虑到的是这一点。 嗯，我们来看一看小雨家的车，确实也是有点像浩哲他们家的，就是你们俩买的都是便携式、 嗯、 折叠式， 比较类似。 对 对, 对， 就会感觉看起来轮子没有那么粗壮，然后呢感觉车的骨架也会感觉纤细一些，轻巧一些， 就折叠起来一定会很轻便、 嗯、 所以这两类车，就这一类车啊，便携式的车通常感觉像是孩子带出去然后不愿意走了，然后坐一 坐一坐玩一玩、嗯、休息一下， 耍赖了就可以在这车里面坐一会儿、 哦、可能不太能睡觉的那种， 对、嗯、这种车基本上是不能够平躺的， 嗯，哎，但是它可以放平，可以放平， 可以放平， 它是一个170度吧， 175，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嗯、为什么放平不是180度而是175度，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好， 戴毅呢，你们家的车？ 我发现好像只有我没有把图片给你是吧？ 你给我了，你给我了， 是吗？ 你记得忘了，在这儿呢。 哦，对，我还没有出运傻，对不起， 要三年，还差两年。 对对对，还差一年。我们家买的就是高景观的车， 嗯， 一个 是功能型推车， 功能型，对、嗯，我当时就是第一眼觉得它很，就是它那两个轮毂以及包括它那个很粗壮的底盘，让我觉得这个车会很牢靠。 哇，你叫的是轮毂和底盘，高级， 是不是还有胎压？ 真的把它当车来对待， 对，但确实。其实对于宝宝来说，这样的功能型的推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座驾的感觉。 然后我第一考虑就是避震， 嗯， 就是第一考虑就是避震，因为他当时是因为有一个需求是满月，我们要出去办满月酒， 嗯， 然后呢我想不能总是阿姨或者总抱着他， 对， 需要躺下来休息啊，睡觉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就需要一个睡篮，但睡篮我们大人不能框在那里，不能抱在那里，就像卖菜一样，不可能，那就必须要买一个正儿八经的推车。后来选来选去选了这款推车。 对对对对对、嗯、这一款 考虑这个前后的这个悬架啊、 嗯、 必须是独立型悬架是吧、嗯、 悬架要调的是运动型的还是舒适型的、 哎、 但是这个台车其实在市面上也是就是呼声很高的， 嗯，对， 它确实在功能型推车当中，它售价呀，包括它的功能的使用性啊，避震性啊，各方面的评价也还是不错的。这款车在我们今天的测评当中， 哦，评测行业当中太好了， 对对对对对， 我看一下到底还有没有一些 bug。 哎、嗯，但是因为我们家当时也买了一台这个车， 嗯， 就通常功能型的推车会分睡篮和座椅。 对，我现在用的是睡篮。 六个月以下的宝宝还不能够独立坐起来的宝宝都要用睡篮。 对， 然后这个睡篮呢，就像大姨刚刚说的一样，你即使对吧，像 Angelababy 这样的明星，我生完以后我要见媒体怎么办？我不能推个车不雅观吧？ 嗯， 躺在睡篮里，我就可以拎着睡篮见媒体。 嗯， 所以它的睡篮和座椅都是可以和车架分开的， 嗯， 但是你说它折叠以后会有多轻便，这是不可能的， 对， 是 因为睡篮没有办法再折叠了， 嗯， 对，它一定是很沉，而且但是呢，你会考虑到孩子的躺的舒服，而且这个所谓的避震，所以我觉得就算它很笨重，我还是选了它了， 嗯哼，其实要说的是，在儿童推车或者婴儿推车这个范围当中，你没有办法去兼顾轻便性和它的功能性， 嗯， 如果你希望它避震好，它对于孩子的脊柱的承托力好， 嗯， 那它就不可能非常的轻便， 对， 如果你要选择它轻便，像刚才浩哲和小雨说的、 嗯、 他们都希望能够随身携带， 嗯， 然后折叠起来很轻巧的话，那它是无法完全兼顾到功能型推车那样的避震性的， 对对对， 所以这是辣妈姑妈们需要去直面的 选择一下、 嗯、对，你要去抉择，那在你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先给小宝宝买一个功能型推车，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等他长大了，然后你再换成轻便的折叠车也可以。 当时家里边有人在阻挠我说你不要买这么功能型的大的、 嗯、 而且价位又不菲的，然后我一直只给自己一个信念，就是没关系，老大用完老二还可以接着用就一直是以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你知道吗？就没关系，不是这一茬的，用完之后还有第二茬会用的 还 可以卖二手车。 所以各家的这个自己选的这个车里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认为一些什么优缺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优点就是第一，它确实是所谓的避震性和安全性，以及它这样一个功能性会让我觉得比较满意。 嗯， 然后缺点也是来自于这个，因为它比较沉，所以当我一个人独自想要推着比如说三四个月的宝宝去院子里转一转的时候，就会觉得稍显费劲了一些。 嗯 哼，就需要有人帮我一把。而且在安装的时候，它有一些特别要严丝合缝的地方，必须要按它的规矩来。 嗯， 不按这个规矩来的话，你很可能以为你安错了，而且还没有安好。嗯，所以你就会觉得拆也拆不下来，安也安不进去， 很磨性子。 对，确实很磨性子的一台车。 哎，我们请这个浩婶吧，帮我们把那个座椅拿上来。我们今天把这台车的座椅拿来了，我们让戴一 不要考我，不要考我，因为我还没有安这个座椅，我 提前预习一下。 啊，行，我可以预习一下啊，预习啊，会不会耽误了整个节目直播的时间？ 哎，这样让戴一到表演区，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机械的东西。对对对，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发生在新车刚刚推到家里的时候，然后夫妻俩因为要装这台车，还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据说爸爸并没有很耐心的把这个车装完，最后是妈妈的坚持下把车给成功安。 我接着讲袁一刚刚说这段故事啊，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睡篮其他部分都是一体成型的，这个把手部分，当时是因为有睡篮嘛，因为睡篮跟这个座椅不太一样。 对， 但是有一个遮阳棚的地方也是需要像那个拉锁，你看到了吗？在这面有一个， 拉锁，啊哈。 在图纸上是画好的，等于遮阳棚跟这个整个的一个睡篮架子是通过这样一个拉链的性质整体合二为一的。当时是我老公在安，他其实很有成就感，想安这个东西，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安好之后，唯独这个遮阳棚和这个睡篮架子没法合二为一。 为什么呢？ 它真的严丝合缝就会比较难一些。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东西是反向的，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它是反向的 功能型推车。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样啊，当时它的 这种 安着会急眼吗？就急了，就已经安到最后，我这么说这个坏了，退回去，说这个肯定安不上，说怎么买个坏的这么贵，好几千块钱。我说你 别急，这何止好几千块， 对，我说你 五位数的车， 我说你别急啊，我说人家设计出来，德国设计出来一定是有道理的， 对，肯定是， 我是 可以安上的。 对，我说你看图纸也这么画，他说你看我对不上啊， 这个品牌来自挪威 啊，挪威，我对不上啊。然后呢，我就跟他演示完了，我一开始也担心合不上，然后我就自己坐那儿研究半天，结果花了三分钟时间，我就把拉链拉上了。 哇，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因为女人一天到晚跟拉链搞，就是做斗争，你知道吗？因为咱们裙子啊、裤子啊，很多衣服都有拉链。我说你看，这不就拉上了吗？他说你怎么做到的？我说就这样做到的。 我其实有点 get 不到，因为我现在看起来感觉是很 这样 很方便的。 这样吧，戴毅，你把它拆下来，然后 我来装一下， 让小雨和浩神分别装一下，好不好？ 能直接装到七点钟了 呀？这样。 戴毅他已经装不上了呀。 现在我们在这边有点手忙脚乱。 不是，因为我们家当时安的不是这个座椅，安的是遮阳棚跟睡篮，所以它的咬合部分不太一样。 没关系，戴毅，你把它拆下来，然后让浩神跟小雨试一下。 行，没问题，让 你 们来试一下。 你们在那手忙脚乱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来自浩神亲自给我们拍的，因为他所选购的轻便的折叠式的童车，他认为优点就在于脱卸起来特别的方便，连他这种笨手笨脚、手和脚一样灵活程度的人都可以完成。我们来看一看浩神在家里面为我们自制的这样一段关于这个折叠式推车、便携式推车的拆卸过程。 婴儿车虽然我没有拆卸，但是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很兴奋。首先，我们来拆这个帘儿。但是我可真的保证不了，我拆完之后，我能把它拼上。现在要试试，是吧？然后拆这个挡板。要一个。肚皮好像应该是在这边。来，这个上面我不确定能不能拆，我暂时就不拆了。那这个东西在这儿，你看啊，这个位置，来，把它也打开。 好开。把它从小扣里面拿掉，它是一个扣子。哦，看到没？基本上这个车呢，我就只能拆成这样了。我实在不确定一会儿我能不能把它装上，所以我就暂时把它拆成这样。现在我们试着把它装起来。因为这个是应该也可以，倒立不进，好，那我们就不拆它了，实在是太紧了。大概呢就拆成这样啊，那看基本上都空了。为了以防我等会儿实在是拼不上它，我就拆成这样了。拼起来，怎么拼？先把这个卡扣换这儿，不太好了，哎呵，好嘞。刚才我把这儿拆掉了，现在把它装上。这个应该是放在这儿。哎，不对，它到底是放在哪儿的呢？天哪，这是怎么装的呢？这样，这样，来接这儿了。 雨帘儿可高可不正，一般就是这样。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七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行啊，浩婶你这整个拆和装的过程，我觉得在大家看来都可以作为一个这个 教科书了， 教科教程啊， 对，不管是不管是其中有没有正面部分还是反面教程， 不管 可以参考一下， 不管是中间说不对，好像是这 都让你们看出来了是吧？ 但是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就是现在很少有爸爸能够这么细心耐心， 对， 去把它重新拆开之后再安装回来，然后安装好再拆开，拆开去也确实很辛苦你。 竟然没急眼，竟然没急眼， 对，这要反衬出一些急眼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急眼那锅都给掐了吗？不是。 所以接下来你们如果让你们安这个功能型车的座椅的话，你们会急眼吗？我很想看一下。 我会急眼。 来试一下吧。 但我不想表现给你看。 来吧，直播间急一下。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那个微信平台不仅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可以来抢我们价值580和380不等的亲子游泳的试听课程，还有早教课程的试听券，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免费秒杀。 嗯，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现场是那样安的话，我觉得像刚刚那款功能型车的 座椅 如果安起来和拆起来，真的不拆起来可能你还好，你把它安回去你就会很麻烦了，因为你记不得那整个顺序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安的时候一定要参看或者那样一个图纸说明书才可以，对，才可以。 可是要 真的好难， 拆下来了应该就知道原路返回是什么样的吧。没关系，这座椅是我带过来的，如果你没有能够完全回复到原位的话，请赔我一个新的，好吗？ 我们现在就开始直播拆什么？ 等一下，我觉得只要把那个就是遮阳的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 遮阳棚的部分，它能够拆成两个还是三个分开的 拉链的？ 对，带拉链的， 它是可以展开，然后完全挡住宝宝，也可以收回去。 嗯，哦，这个很简单啊。 因为当时我们家啊，就是在拆这个，在安装这个睡篮， 一个手就搞定了。 你看， 这个其实拆下来是为了方便清洗的。 嗯，对。 你还让我拆什么？ 后面还有拉链啊， 还有 两层拉链。 你看到两层拉链了吗？就最大那一圈拉链。 对， 看到这种一层一层的拉链，确实容易崩溃。 小雨，你也是这种容易急眼的妈妈吗？ 我很容易就急眼了，完全没有耐心。我们家没有一个儿童的这种用品是我安上的，一个也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颜色和我拆的这个动作像剥一个大洋葱？ 哎，其实可以这么来理解。 大姨，我想听你唱洋葱。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 哦，这个我还真不会。我跟你讲， 这个我也有拆了啊。 拆吧，拆吧。 对，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了 啊。 你看啊， 对，然后这个要我给你拿一下吗？ 那个是坐垫，你别动了。 不用了。 哎呦我的妈呀！ 哎，你现在认为是全拆开了，其实并没有。你看两边还有一个咬住，对，固定那个座椅的这个， 不就这个吗？ 卡扣。 就是拆下来的标准是什么？就可以全都扔到洗衣机去洗。 对，你的等于软布的系列，你还并没有从硬杆上完全拆下来。 你想要个什么牌子的？ 我想要这个牌子的别的颜色。 不想要这个洋葱色是吧？ 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如果你们家也有拥有同样的一个品牌的车的话，因为这个车其实在辣妈酷爸的圈子里面点击量很高， 对， 你可以现场来学习一下怎么来拆盒装， 它也算是网红款了， 很考验耐心。 嗯，确实是。 那我们今天的同车的测评当中呢，也会包含这款车的折叠方式啊、重量啊、包括睡椅啊、这个座椅和睡篮的一些使用方式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测评。 嗯， 怎么样，脸已经绿了， 绿了吧？我跟你讲，其实这个遮阳棚这块看起来很简单，但如果说真是憋着劲儿，它反向让你把那两个拉链的接口给咬上之后，是很费劲的。所以一旦安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啊，世界变成新的一个 很费劲。刚才我拉了两下，完全是碍于节目上面是有观众和听众的，所以我不能 要保持良好的 形象，保持微笑。 好，那我们 我跟你讲，袁一今天把这个带过来让我拆，实际上他就不想洗了，他想直接换个颜色， 找个借口。 对，因为看着我也不想洗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呢？但是你们说的对。 对呀、啊。 为了保证我们节目当中主持人和嘉宾的良好形象，我们接下来把镜头切掉，我们进入到辣妈说天气的环节，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镜头那边的网友们更多的辣妈酷爸们需要的一些使用资讯。然后呢，浩神和小雨，请你们帮我把车变回原样， 不然我给你们急眼的哦。辣妈说天气，马上就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元旦一过，相信大家都开始期待春节假期了吧？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春节假期你一算有七天假期，再把年假一休，前前后后再倒一个周末，就算上去应该有十几天，完全足够来一趟远游了呀。那如果说眼下你正在计划春节带娃出行的话，我想这期节目可能多多少少会对你有一点用吧。那像我身边呢有一些宝妈们啊，这孩子呢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大概呢是在两岁以下，那他们也是想春节带孩子出行，可是无奈老一辈呢他会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带出去好像不太靠谱，有点太折腾了。所以在这儿呢我想推荐大家几个比较近的地方，因为这个距离短减少路途的折腾这个不必我赘述了吧。那接下来我要推荐大家这两个地方呢是从气候方面来说的，一个呢就是在海南，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冲绳。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海南的情况吧。 海南最受欢迎的就是三亚了吧。二月份的日平均最高气温这里是27度，最低气温20度，白天孩子穿一件长袖的薄 T 或者是短袖配件薄薄的外套就足够了。两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出行需要带很多东西，而且冷热也都不会说，那带去太冷的地方可能需要父母带上更多用于保暖的物品，加重负担不说，一路上都会担心孩子会不会因为受冻感冒，那原本一趟美好的旅行就会徒增很多烦恼，那真是太委屈了。最温暖又没有像泰国那么热的海南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呢要注意在海南南部相对北部天气会更加干燥一些，尤其冬季全岛盛行的是东北季风，海洋上潮湿的水汽上不来，所以一定要记得多给孩子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海边的风比较大，建议给孩子戴上一顶帽子以及一条薄毯子。 那如果说你想要带孩子出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的话，那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日本的冲绳了。从北京飞到三亚大概就需要飞4个多小时的时间，而飞到冲绳呢就只需要3个小时，到了那儿你依然可以享受到蓝天白云海滩海风，而且呢冲绳这里它属于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呢都是非常舒适的，尤其是冬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0度左右，感觉上呢就像是北京的晚春或者是初夏这样的一种温度感受。但是这里唯一有一个毛病，和海南一样啊，就是在海边的风呢是比较大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比海南海边的风还要更大，所以要去到冲绳的话一定要记得带的衣服会比去海南更多一些，而且也要注意防风的情况。 另外带两岁左右的孩子来冲绳还可以看号称世界上水吨位第一、鲨鱼种类第一多的美丽海水族馆，相信我看了这个回来你就不想去任何一个海洋馆了。而且冲绳这个水族馆边上就有酒店，在这里住上一两个晚上，一天用来逛水族馆，另外一天用来看海洋博公园里的免费海豚表演，还可以到公园里的翡翠沙滩欣赏碧海蓝天，可以说孩子开心不折腾，大人也享受了度假时光，带孩子度假好像也没那么奔波辛劳了呀。 好，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别的旅游目的地，拜拜。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体 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坐在袁一旁边的戴艺。哎，咱们俩的名字真的是一，哎，我正好是第二个是来介绍我。 咱俩不是有组合的吗？ 一亿组合， 对呀、啊，超有钱， 听到都好有钱。 欢迎一亿组合旁边表演区的两位辣妈歌霸代表， 我真的想加入到这个有钱组合里面的小雨。 一亿怎么加个雨？ 雨。 一 没有， 不带你玩，不带你。 哎、加我怎么样？加我怎么样？ 你怎么加？ 啊，好一亿，好一亿， 好一亿。 不带，不带，不带。 是河南口音来着。 能啥嘞？ 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四位辣妈酷爸代表哈，也欢迎各位通过各种方式和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就在周三的辣妈正传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这个给出的是各有两个名额，一个是蓝旗亲子游泳的免费试听课， 一个是金宝贝的试听早教课的这个机会。 嗯，分别是580块钱和380块钱的市场价。各位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的微店里面就可以免费去秒杀了，名额很少，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去动手。我们再说童车的这个选择，很多辣妈酷爸在刚开始怀着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商场里面很多就是 CP 在挑童车、 uh-huh. 然后呢大家都会，我经常听到的一些说法就是，哎，这台车好漂亮啊。 对，这 你在说你自己吗？ 哎，这一定是所有比如说一开始刚开始享受这样一种就是初为人母乐趣的准妈妈们， 对 一开始选东西是给自己选的，看眼缘的，就是我要看着好看。至于宝宝用起来什么样，他已经考虑不到那么远了哈。 因为是我推出去呀，对不 对？我推着这个车， 代表了我的个人品味呀。 对呀，宝宝睡在里面，别人也看不见他、看见的是我呀，推车 的 是 你，对吧？ 呀， 所以赶快袁一把头像换回到推南瓜车那张照片就好了。 其实，在选童车这个事情上面，我刚刚广告间隙还在开玩笑，就是我真的是走过弯路的。 嗯， 我买过一台，又重。又不能折叠，又不能转弯，什么什么都不能干，只是大的童车。 没有优，没有任何优点吗？这辆车 有啊，它唯一优点就是好看呀。 我们来给大家形容一下，特别像是在灰姑娘，就在午夜十二点之前，她还没有变成灰姑娘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就是公主出现的时候乘坐的南瓜车的那个形状，非常漂亮，四角是那种弯起来的。 我这样说吧，你们看过《唐顿庄园》吗？ 看过呀，《 唐顿庄园》同款。 哇。 照片给大家看吧，确实是太好看了，但是 回头率特别高的一款童车。 这款车千万不能跟任何人剐蹭， 就别的车不可能来剐蹭我，只有我剐蹭别人的份儿。 谁又高又壮是吗？ 我那台 车 有70多斤，但是它的就是 铁的 大的 最适合推。 主打的特点，它的那个是纯手工的，它的避震非常好， 嗯， 然后它 还是有优点的嘛。 对，然后它是充气轮胎 啊， 就是所有的。 还会漏气儿是那意思吗？好像 会 不用就会漏气， 会被扎胎。 没事，它有胎压监测，都有。 胎压监测没有啊？我要把这张这个南瓜车的照片这个找出来，然后呢，这台车买回来了以后就一直作为摆设。 嗯、 终于有一天，我们鼓起勇气把那台车 推出去， 了九牛二虎之力推出去了。 嗯， 于是呢，就有那个遛弯的大大。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推到车上是怎么？有地儿放吗？ 放不了车呀，只能下楼遛弯呀。 有一种车型应该叫解放牌大卡车，应该可以。 啊， 普通的货车也是可以的。 但是市面上所有的 SUV 也好 MPV 也好 都装不进去吗？ 没有能够正经装。 那我想问你当时是 货拉拉可以， 是当时怎么从你们家那个楼拉到郊区那个楼去的？ 货拉拉呀。 专门放这个车。 太艰辛了，为了能够在院子里面溜一溜这个车也 真 的 是 拼了， 非常的不容易。我稍后可以把这个图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现在一时半会找不着。 很想知道那个大爷大妈的后续是什么。 对 把这车推出去以后，然后有一对大爷大妈正好路过，然后就指着跟旁边老伴说，哎老伴你看他们这辆这个 婴儿车 婴儿床不错，嘿还能推出来遛弯儿。整个就很大。 嗯，对对对， 就这种车呢，就建议辣妈酷爸们在购买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满足自己的眼缘。嗯，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实用性，因为毕竟这个车它是推出去不是一张床。对、嗯、那好，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误区，我们也来请专家给我们解答一下。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那功能推车是不是就是很多辣妈酷爸嘴中说到的高景观车？ 这个也不能全说是，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的高景观车，每一个品牌它制定的规则都不太一样，有的说离地面40公分就算高景观，有的说离50公分，离地面50公分。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通常而言，其实这个高景观推车，你不一定非得要追求离地面的高度有多少。功能推车主要首选是孩子的安全和舒适。 嗯，那很多辣妈酷爸说高景观车是为了避开地面的尾气，汽车的尾气，这个是有考证的吗？ 我不知道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考证，但是至少我们这边反馈回来的信息就是，我们曾经上学时候都学到过，那么任何气体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层面，它任何气体都是上升的。所以说其实来讲，汽车尾气也好，还有任何污染气体也好，避免宝宝坐这个高景观车避免宝宝吸入这些气体也好，可能真的都是一个误区。高景观车对于宝宝而言呢，是实际上是增强宝宝和家长的一个互动的功能。 也就是说在推这种功能车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高景观车的时候，不是说为了避开汽车尾气，而是能够方便小月龄的宝宝能够跟父母之间的距离会更近一些，眼光可以直视到宝宝的眼睛，这样可以注视到他的一举一动，也可以做一个情感的交流。 对对对对， 这个有很多父母他们在选择这个轻便推车的时候，就一味的要求说我必须要一键收车，这种所谓的一键收车对于孩子的安全会存在隐患吗？ 怎么说呢，因为我想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厂家他既然生产出这个车的话，可能他也会多方面考虑，但是就是综合的情况来讲，安全系数最高的实际上轻便推车而言其实还是散车的安全系数最高。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一味追求的就是我要轻便，我要越省事儿越好，我要带宝宝上飞，这个车要可以上飞机，恰恰忽略了我们宝宝的一个安全。 嗯，什么样的轻便推车算是散车？就是您刚刚 说的，因为我想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厂家它既然生产出这个车的话，可能它也会多方面考虑，但是就是综合的情况来讲，安全系数最高的实际上轻便推车而言其实还是散车的安全系数最高。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一味追求的就是我要轻便，我要越省事儿越好，我要带宝宝上飞，这个车要可以上飞机，恰恰忽略了我们宝宝的一个安全。 嗯，什么样的轻便推车算是散车？就是您刚刚 说的，因为我想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厂家它既然生产出这个车的话，可能它也会多方面考虑，但是就是综合的情况来讲，安全系数最高的实际上轻便推车而言其实还是散车的安全系数最高。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一味追求的就是我要轻便，我要越省事儿越好，我要带宝宝上飞，这个车要可以上飞机，恰恰忽略了我们宝宝的一个安全。 嗯，什么样的轻便推车算是散车？就是您刚刚 说的，因为我想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厂家它既然生产出这个车的话，可能它也会多方面考虑，但是就是综合的情况来讲，安全系数最高的实际上轻便推车而言其实还是散车的安全系数最高。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一味追求的就是我要轻便，我要越省事儿越好，我要带宝宝上飞，这个车要可以上飞机，恰恰忽略了我们宝宝的一个安全。 嗯，什么样的轻便推车算是散车？就是您刚刚 讲 讲到这些误区当中，我们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也好，包括我们现场的辣妈姑爸们，在选择同车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嗯， 就比如说因为戴毅和浩神，现在浩神你那个车还没有用过吧？肯定 用过呀。 这么小就坐这么小的车吗？ 他在里面睡得很舒服。 不，可是我觉得对他来说， 两次 你是把它打成175度角的时候是吧？ 啊、当然是 啊、哦，那还好、嗯、还好一些。我以为那么小的孩子，大概三四个月的孩子，坐这个真的 不 行。 很短很短路途啊，很短。嗯、对 就借他用一下而已， 就 借用一下而已。 抱的时候如果累的话，就把他推出去，因为那个社区医院就在我们小区门口，推、过去打个针。 那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哎，对对对， 就是根据各家的，就是使用同车的这个频率和它的长短路程的话， 嗯、 选择这样的直接。可以躺平，我刚才讲了175度，为什么躺平是180度？但是为什么同车设计是175度？它有一个倾斜角，其实是有说法的，就是你完全180度，就是车的避震再好，它也一定会有抖动， 嗯， 会导致孩子样奶、吐奶、 嗯， 对，就会不舒服， 明白？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角度，比较安全的就是175度。 嗯、就是我的感觉是，如果175度的时候，反而会像。略微有一些些就是钝角三角形的感觉，反而会稳定一些。 对对对对对、嗯，这是一个误区。其次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一味的，我说是一味的哈，追求说它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轻，然后折叠起来一定要一键收车，我摁一下就叮叮叮叮叮变成很小的一个东西，就像变魔术一样， 变形金刚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嗯，就是这种市面上我见过有一键收车的这种便携式的童车啊。 嗯 我就不说什么品牌了，是日本的一个还挺知名的品牌。 嗯， 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便携式车就是一键收车。 嗯， 我当时去看了那个车，就是折叠的次数越多越方便，它的安全性就一定越低。 嗯， 因为它折叠的次数多，它就会有很多的卡扣， 对， 是 很多断点， 对断点。 嗯， 如果万一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这个车自己就折叠上了，那你想想车里的孩子。哦 那等于就被装起来或者被磕伤了一样 对,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功能型推车折叠起来都没有那么不是都那么的麻烦、嗯、 对或者说折叠的形状会比较的变化性比较少 对、嗯、因为它要最大限度的去保证小婴儿尤其是脊柱还没有发育完全还很柔软的小婴儿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嗯、 这就是这个器型在做这个器型的时候它这个变化程度 不大 对对 越不大的可能对这个本身来说是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保护 对发生变化越困难 嗯对、 对 没错 比如说像袁一家那个很困难很困难的那个 对它只能这样一个形状立在那里 没有断点、啊、 安全啊非常安全 那个很安全我现在照片找出来了但是那个车它确实是不太适合就是坐着的宝宝因为它是一个躺的状态它是整个的平躺就是带一个自带角度、 嗯、 它也可以稍微抬起来一些、 不会啊 袁一 在里边完全可以放个椅子呀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所以等于只适合很小的宝宝 大宝宝的话坐在里面可以玩但是不太适合长途旅行 袁一你进去过吗、嗯、 我怎么可能这个程度 说实话真的很像是一个就是可以流动起来的婴儿车婴儿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婴儿床床上可以放一点孩子喜欢的玩具呀、然后一些小伙伴啊陪在一起我觉得躺两个宝宝玩一玩游戏乖乖都可以了过家家 对对对 对, 对而且这个车它因为避震特别好它是那种 C 型的大卡车的避震原理它是用的大卡车的避震原理、虽然说避震很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像浩哲这样的就是好奇成年人每一台童车都有自己的固定的承重的重量就是不要去轻易冒这个险 放心吧爸爸不会进去一定会鼓励说妈妈你先站进去看看你先站进去看看车的承重能力怎么样 哎，另外还有一个误区是我们在采访这个童车专家的时候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童车的布艺的部分的颜色或者说叫花色你们在选择的时候挑颜色有什么选择吗 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就上什么颜色 那我们太大讲究了、 yeah. 那其实那种很容易蹭脏的颜色就好 就耐脏一些 耐脏对 那浩神家是灰色的是太太选的还是你选的 我选的 那太太没有意见吗 没有 为什么 不敢 不敢我就想说不敢有意见我要把这段视频剪下来给他太太看估计浩神下次再上节目的时候就已经骨瘦嶙峋了 他还下次上什么节目一命归西了估计 骨瘦嶙峋我很愿意啊小雨这样的我天天就是我的梦想、 天哪我说浩神来这竖牌坊来了 真的好吧暂且相信啊暂且相信是因为太太不敢有意见但小雨呢你挑这个就是藏蓝色其实还挺洋气的 不是我挑的，是我老公挑的，因为我不敢有意见。 你看看，我是浩宇组合。 CVP 浩宇，浩宇。 对， 所以刚才浩婶嘴中说的不敢有意见，那他就是你是吗？这个故事好混乱。 没有意见吗？ 这个故事好混乱。大意呢？你们跳演奏的时候， 先选就是一个是耐脏，然后另外就是想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家的宝宝，比如女孩子她皮肤白不白，然后呢跟这个车的颜色搭不搭？ 妈呀，还要考虑皮肤？ 你选衣服呢，在这儿？ 哎，其实它也是一个。也算是孩子的一个衣服，因为他要陪着他一起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季节里面，所以我选的是藏蓝色。 大家也 give me five， 看我们俩就是有共同语言。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推出去这个颜色，跟你们的穿搭会不会形成一种？ 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你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话，跟妈妈的颜色衣服不太容易冲撞，越是鲜艳的越容易出现撞色的情 况。藏蓝色非常安全，很洋气。 一开始买黑色，但黑色觉得太沉了， 黑色就有点太无趣了。就像浩哲家的灰色，还有小雨戴一家的这种藏蓝色，都是比较安全和百搭的颜色。就是我们在这次采访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有一些是市面上的这个童车品牌，它会出一些颜色五颜六色的，有一些拼色，或者说图案很鲜艳的一些图案。但是这样的类型的童车在一般在国外的销量不会非常的好，但是在中国的销量会很好。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中国有很多像我和戴姨这样的妈妈， 而且或者希望自己的推车跟别人家不要轻易的撞车， 对， 对 不 对？不 要一样，因为你如果大片色统一颜色的话，就很容易跟别人家不是一个品牌但是同样颜色的车看似是一样的。 对， 但其实就是在织染技艺当中，越是颜色鲜艳颜色种类多的这样的座套，它的危险系数越高，因为宝宝在很小的时候他有口欲期，很长一段时间的口欲期，他容易去啃啊舔啊，就是童车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会进嘴，那他就会存在这种对于宝宝身体的危险的这个可能性， 可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通过咬和吃就进入到孩子的身体里了。 但是还好咱们选择都是纯色的车的外套，所以也就应运而生了，很多的童车品牌会推出一些不同限定季度的一些什么 限量款， 对，一些可以换的座椅套啊。 这个其实我当时想考虑，我当时特别想买一个就是花色的遮阳棚，就是这样的话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同时呢又有一些趣味性。但是后来一看要等4个月到6个月，算了，就不买了。 你可以只买座椅套的，因为到时候就换成座椅了。怎么样？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各家选择车辆时候不同的一些切入点，包括在选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误区，或者你之前曾经在哪些问题上有过纠结，今天其实都跟大家来一一解答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来看这个童车的测评。 好，来看一下， 我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因为这个视频时间比较长，也很全面。我们现在这个时段还剩10分钟的时间，这个视频大概有11分钟11分半吧。我们现在把它放完好不好？ 好， 然后稍后再来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 好， 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对于童车的选择，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互动。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政策。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童车。所谓童车呢，其实就是儿童推车，或者也可以叫婴儿推车。当然婴儿或者是儿童也是根据不同车型在宝宝不同的年龄阶段来使用的。通常呢，我们在市面上会分为两类童车，一类是功能型推车，另外一类是便携式推车。那今天现在目前我面前的这三台当中，这台和这台都属于功能型推车，而最左边的这一台呢，就算作是便携式推车。通常功能型推车都会包含睡篮和座椅，睡篮呢适合半岁以下或者是一岁以下的宝宝，而座椅呢通常是适合6个月以上已经能够独立坐起来的宝宝来使用的。所以功能型推车通常会随车配套睡篮和座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通过辣妈酷爸们平时在挑选儿童推车的时候所考虑到的每一个细节，依次的来评测不同的车型。这个来自英国的品牌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据说是英国工程师 William Lawson 在1877年创立的一个婴儿车品牌，在1910年他也已经成为了英国皇室御用的婴儿车品牌。 确实，提供一个孩子一颗心的暖人组成的。 牌是1932年诞生在挪威的，在2013年他们推出了这款儿童推车，也是把面向父母的高深座椅这样一个概念引入到行业当中。 在于，它这个重量从打开和关上的时候不够稳定，有可能会朝到。 源自法国的品牌，据说是由五位父亲共同创立的，他们也是研发出了灵巧、方便、舒适且耐用的婴儿推车。 接下来我们来展示一下这台车的折叠的方式。如果你安装了后配的前扶手的话，需要先把前扶手抬到上面，脚托是可以伸转的。 这款车的特点就是可以轻松快速的折叠，而且折叠后是可以符合机舱手提行李规格的，所以深受很多爱飞来飞去的辣妈酷爸的热捧。 按钮在车座的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一个灰色的按钮，需要你的中指摁下圆钮，同时另外的几个手指往外掰， 别看这款车可以轻松快速折叠，但是它的四轮避震功能还是值得一提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个细节。当然，我要很抱歉地说，这台车目前你们所看到的，使用了所有的遮阳棚，包括这个前扶手，还有这个脚托，都不是原厂配的，都是我自己后配。原厂的那些配件呢，刚刚卸下来清洗。但是这台车在购买回去的时候，这个前扶手和这个脚托原厂都是没有配置的，都需要自己另外在某宝上面去购买，而且没有原厂的配件。可能对于这台车来说，有非常多的非原厂配件也是这台车有了这个乐趣所在。拉拉酷爸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尽可能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想象，对这台车做一些改造。因为毕竟当使用到便携式童车的时候，其实宝宝的年龄相对已经比较大，在各个机能和体能的方面发育都相对比较完全了，所以呢，在童车的配件方面，父母可以有一些自己一些巧思和设计。比如说这台车原厂的这个座椅靠背调节角度是很有限的，是不能够几乎平躺的，但是呢，在网络上面有售卖这种可以完全平躺到175度的这样的配件，比如说这样的配件是可以平躺到175度的，上车的时候也可以到45度高的位置。这样的便携式车呢，它相比功能型的推车，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一些。那么透气性好呢，相对应的保暖性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很多辣妈酷爸会愿意在夏天，就是夏季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来使用这样的车。 布料呢，也可以轻松的拆除和清洗。辣妈酷爸们只需要轻松的一键按钮，就可以把汽车上的安全座椅安装在这款车的 N 车架上。 这台车在遮阳棚的地方设置了一个观察窗口，以便于父母可以随时从上方通过这个观察口看到坐在车里的宝宝的情况，这一个小设计也是非常贴心的。这款刹车的设计呢，相对简单明了，操作也很简洁，但是唯一的槽点就在于踩下去解锁的时候需要用脚背把它抬开，所以很有可能会让爸妈的鞋子鞋面变得没有那么整洁。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声音的方向， 听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色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继续在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快下班的戴毅。 哎， 加入一亿组合的小雨， 你是很想加入一亿组合，但是被我们拒绝的小雨。 是的， 不不，小雨没有被拒 绝。组合我觉得 小雨没有被拒绝，真正被拒绝的是浩神。 大家好，我是浩神。 今天我们聊这个童车的测评哈，刚才给大家放送了一下我们这个亲力亲为去亲手测评的三大在市面上辣妈酷爸们点击量或者说这个口碑也不错的 对 三个品牌，但是有不同系列的一些车型， 嗯， 其中包含了大姨家的车，包含了我家里也有的车， 嗯， 包含了 型的便携型的 浩神买的那个车，嗯，对对对。 但还好，觉得我们这四个人的这个所选的这个车子都在测评的范围之内， 还是挺有眼光的， 而且表现的也不错， 对，就是各有千秋吧。依然还是提醒大家这几个点，就是你不要太贪心，你不要想着说我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那跑得快就是我想要让它功能性非常强，避震，嗯，对我的孩子也好， 然后还便宜。 对吧，便宜，然后关键是还得轻，我得到处能带，最好能塞口袋里。 嗯， 你想说什么？ 梦里可以遇到这款车吧？ 不，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蹦出来说，那就干脆不要让孩子出门了，就是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最好了， 但是 不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对，不用坐车。 可是孩子是不可能不出门的，尤其是在生长， 啊， 成长过程当中， 所有都省了。 错，不是孩子不能出门，是妈妈怎么能够不出门，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出门不带孩子呀。 好像妈妈做不到，因为我要喂孩子啊，因为孩子需要妈妈， 就是确实是需要，孩子和妈妈都是需要放风的机会的。 好了，妈妈和孩子赢了， 所以 爸爸只要掏钱就好了。 爸爸不仅要掏钱，还要学会怎么来拆和装这些车， 嗯，对，还要不急眼， 还是掏钱吧。 以上这些条件都可以都要达到才行啊。所以童车这个事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各家风险由人吧，根据自己的需求。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看到我们今天请来直播间的这几位嘉宾在挑选的时候还都是很理智的， 嗯， 是完全根据自身的使用的频率和需求去挑选相应的车的， 嗯，仅限于今天请来的嘉宾是理智的。 就是嘉宾以外的家属都是不理智的。 他在影射我，但是你看吃过亏的人才能够这个掏心窝的跟大家说一些真实的感受和经历嘛， 嗯， 对不对？ 吃过亏的人才会知道下一次继续吃亏。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人生哪有不吃亏的，不吃点亏的话总感觉不是要活在人间，我是觉得是这样，对不对？而且你不通过 就这么给他着吧嘛， 啊，而且你不是这样去体验的话，你永远不知道那他如果没有走过弯路，他怎么来做节目？请问他怎么能坐在主家，啊，主持人的位置上，主嘉宾 给大家测评呢？ 对对对，他没走过弯路怎么能发朋友圈头像呢？ 哎，画风变了啊，画风变了。 所有分享给你们的经历都是自己走过的弯路，然后用写出来的写书。 好了，今天下班之后，袁一的这个饭有点着落了哈，我们三个人请他。 好啦，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同车测评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说的还。就比较全面。那么如果给你们一个机会，比如你们身边有即将要就是做爸妈的一些准爸妈来问你们这个问题，说哎呀我们宝宝马上要出世了，那我们应该选一台什么样的童车，你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我觉得还是分，比如说分季节吧。你像我跟小雨为什么选的、之前选的那个可折叠的，我们没有买那高景观车，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俩的孩子。 你不要说小雨，你说你自己 啊。 你的观念不代表小雨。 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差不多是冬天嘛，十月中旬出生的嘛，所以说想着冬天就不带，因为有流感的情况就不带他出去了嘛。然后呢，就尽量少出去，所以说想的高景观车用的次数会非常的少。 嗯， 所以当时就直接选的是这个便携式的， 可 方便。 可是我还是就是因为浩哲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出这个理由， 嗯， 然后你到看完这么多的测评之后，依然给出还是这个理由，就他的观念完全没有被洗脑，说明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很强大， 他的壁垒很强大， 壁垒很强大。但是我想问的是，因为就是功能型推车，它有睡篮和座椅， 对。 就是相对睡篮来说， 分得很清楚， 其实是稍微要方便一点的。 嗯， 当然肯定没有便携式车那么的方便。那如果有座椅的情况下，然后那个车折叠下来也还算轻巧，但是可能会比便携式车稍微大一点的话，你会选择考虑吗？ 我会考虑。我这样说，如果说我再有个孩子的话，那我肯定会买一个带提篮带座椅的车。 所以你看我这个问题问错了，我刚才问的是，如果你给朋友推荐，你会推荐什么？他推荐了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然后他现在说如果我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会买一台功能型车的。 这种人呢，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里套路最深就是浩神。 全是套路， 终于让他找到回来了呀。 小雨呢？ 嗯，如果是朋友来问我推荐的话，因为刚刚就是这期节目之后，其实会有一点动摇哎，因为我觉得高景宽的车，如果不是南瓜车那种，真的是非常难带出门的那种，其实还是挺需要的，因为其实从安全系数呀，包括孩子在里面的舒适度呀等等，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无论是朋友或者我以后生二胎的话，可能都会买一个那种稍微就是在便携程度里，对对对，稍微还不错的那种功能性车。 嗯哼，那我给你推荐就是二胎妈妈需要的一款车吧。现在就大家在就 又在种草啊，小心，各位小心。 我没有带图片，因为就是也没有收广告费嘛，但是我这次在测评过程当中确实看到了这样一台车。你们可能在路上，尤其在国外，经常能够看到二胎家庭，他们会推那种两个童车并排的那种推车， 很酷， 见过吧？ 有那种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有的是不一样的。 对，反正就是如果组合在一起的话，就整个很宽。 嗯， 对。 如果不组合在一起呢，就是两个人分头推了， 就有点不方便。 对，那种很宽的，很多门你都过不去，很多过道你过不去。 对，但是因为针对于很多国外，它是很空旷的地方，路也比较宽，人也比较少，所以人家推这种并排的车，就算车面很宽，一般也不会碰到别人。 那么好，我们现在要放在咱们自己的国情上，是不是很多通道就过不去？ 对啊， 我这 是的， 就看到了一台功能型车，它是适合二胎家庭或者是双胞胎宝宝来使用的，它是一个错层上下跃层式设计。 哇，连车都有跃层，应该车都有跃层。 我来就是大概模拟一下，就是 你怎么模拟一下？我以为你要躺着自己来模拟一下。 这车大概什么一个意思啊？这两个手机代表的是两个座椅 啊， 它一个座椅或者是一个睡篮是在上面，靠近妈妈，我的手的位置是妈妈的位置， 嗯， 在这儿，另外一个下一层是在这儿，靠前 妈妈 稍微远一点。如果说这两个宝宝年龄上有一点悬殊，差个一两岁两三岁的话，上面这个就是睡篮，下面这个就是座椅。对，下面这个适合大宝宝，这个 适合小雨啊。 很棒，下面这个大宝宝就不会挡他的视线，他的视角会非常好。 而且座椅你是可以朝外的嘛， 嗯， 然后睡篮的话就是他的头一定要面冲妈妈， 嗯， 头是朝外，这样妈妈可以注视到宝宝的情况， 宝宝也会比较安全。 但同时他这个两个错层的情况也可以换成上下都是睡篮，这样的话可能处在下方的那个宝宝会稍微有点吃亏，对， 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觉得说哎呀尾气啊，这那的，对吧？那也可以上下都是座椅。 哦， 哎，上下都是座椅要怎么办呢？ 也是错开的呀， 它 的距离没有问题。 下面啊， 它俩是错开的， 错开的，就是下面那个宝宝，就算把脚伸出来，也不会当啷到下边那个宝宝的头上去。 只要你没有1.8米大长腿，对， 小雨的孩子不好说。 宝 好说。 因为两个孩子直接在那个车婴儿车里面打起来， 拳打脚踢 踹你。 它不是叠罗汉的形式，它是错开的，所以整个设计还是又炫酷。炫酷是另说了，你看咱们挑车就又进入到那个 就是炫酷， 就是炫酷。 不，本来也是。如果没有炫酷的话，你都没有推出去的想法和勇气，对不对？你在家里边自己看就好了嘛，对不对？ 如果不炫酷，你都不想有生二胎的欲望。 完了，这期节目白做了，真的。 要不要 测评神马？ 买一个辆这个车。 测评神马都是浮云。最重要的是，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俩字儿炫酷。好吧，炫酷的代议。如果朋友找你来问推荐的情况的话，你会怎么来说？ 我手上这款车，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座椅的使用期，所以我可能还不会给出一个。历时三刻不会给出一个特别准确的意见，但如果我使用了座椅之后觉得还不错，只要能达到我预期的60%以上，我可能就会推荐给他我这款牌子的车子，功能性的车。 你现在这款车在睡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能给出多少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7.5分吧。 那那扣掉了2分半是在哪里？ 特别难拆，特别难装，是吧？ 因为我知道它不能够被拆。这但是还有它的一个保护孩子的一个措施，一个点，所以它不能够拆呢，也是一个麻烦之处，这会扣到了1分。然后的另外1分就是相对来说，它不能够要宝宝的身体有一个倾斜，它平躺会不高兴，它会只看到天花板，它就会哭或者闹。 可是睡栏一定就是这样，睡栏是没有角度调节的。 我就说，如果它里面有一个斜坡的设计，比如说当孩子， 加入我们吧，我们有斜坡，还可调节哦。 不，这个事情又是一个误区了，就是小小朋友他是不可以被直立起来或者是坐在那儿的。 我的意思说不是睡栏要起来，我是说睡栏整个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倾斜的微微的角度。 但是你想，有一个问题，睡栏是不带安全带的。 对， 如果倾斜起来了，你就算给他绑上安全带，你这样绑上，你不感觉像是在做手术吗？宝宝一定会不舒服，因为很多的事情就是成年人的感官跟婴儿，就是婴儿会比成年人更加敏感。这个事情如果你从成年人的角度你去看，一定觉得不舒服，那么宝宝一定会比你不舒服10倍100倍。 那好吧，那1.5分只能是扣在什么地方？就是宝宝不爱躺。 宝宝不爱躺，童车说那怪我喽。对，这个不爱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评测过程当中也问过专家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宝宝上了童车就会叫就会闹？包括便携式的可以坐的车子，也会有宝宝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其实是因为你在第一次给他坐的时候，也许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或者 宝宝是个特例吗？ 他太小、啊、 我们他一般不好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放在童车里，他就睡着了。 对，会有宝宝是这样的，就是你推着他，因为有咯噔咯噔那种就是震感，他 就 很快睡着， 晃晃悠悠的感觉。 不是推着他， 就只是放在那儿， 放在家里。 你们家孩子真是个道具控，我跟你讲，道具控。 我把他放在，包括那个，你看我刚才拍视频里面有安全座椅，我放在安全座椅上， 他也睡着了。 然后放在童车里，他会很舒服。 你要珍惜你家天使宝宝、所以更多的孩子在车里面，如果不高兴会闹的话，有可能是你把他放到车里面，你就希望他能够立刻安静，立刻像浩帅带宝宝一样就睡着。但是大部分的宝宝是不可能实现的。然后妈妈们或者是爸爸们就希望说，把你放进去了，你就乖乖的，我就可以干自己的事情了。他就会觉得说，好奇怪，我被关在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没有人管我了。他会有这样的一种不安全感， 没错， 害怕。 但是也有一些宝宝啊，有一些家长他们在挑选童车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们家孩子胖，我需要一台空间很大的，座椅很宽松的，沙发式的头等舱式的座椅给我们家的孩子坐。但是这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1岁以下的宝宝，很多的他们的产品都是类子宫的状态，就是给 包裹 他包裹感，这样能够从外界的物理方面给他一个安全感。如果你想你们家宝宝再胖，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座椅，空空荡荡的，他也会聚不拢那个气， 他而且还会觉得左边右边都不太稳当， 对， 或者没有依靠的感觉。 对，所以在挑选童车的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宽松的座椅，大座这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你买了童车以后，也不要想说，哎，有了童车我就可以不用管孩子，把它往里一扔我就可以干别的去了。 想太多了哟， 真的是，孩子是需要陪伴的。 但我真觉得，就是刚才我也用过咱们在拆装那个现场那个座椅的时候，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确实是在我拿到手里面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睡栏，它本身从器型到它的结构，还有到它这个拆装的复杂程度，我真觉得就是设计师是在用心的在给你做一个非常安全非常结实，让你把孩子安全放心放在里边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器皿 物件。 我觉得跟家里跟我家里这个我拆装的这个那个便携式的安全座便携式的这个童车来比呢，确确实实它显得要更加一个用料要足，然后呢它要结实。